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到今天啊，都是在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行走，我们要与神同行。然后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第五就是讲到我们如何起来，我们如何行走，我们要行走在合一当中，我们要行走在圣洁当中，我们要行走在爱当中，我们要行走在光当中，我们要行走在智慧当中，我们要行走在敬拜赞美当中，我们要行走在耶稣基督的合一那一个和谐当中。好，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第五个行啊，走啊，走在行在智慧当中。哈利路亚。好，什么是智慧啊？我想你多多少少都听到智慧啊。所罗门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啊。当所罗门哦接班啊，接了大卫的班哦，献殿以后，然后他跟耶和华向他显现了，你要什么？他说他只要智慧啊，他有了智慧啊，好，一切都很通啊。那到底是什么是智慧啊？什么是神的定义的智慧？什么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一个智慧？智慧不是知识啊，今天我们很多的知识，对不对？今天太方便了，你知道吗？这个 internet 啊，每天啊，有多少人在那个上面 search， 就是寻找那些知识啊。哦，那个 Google， 你去 Google 那个搜寻啊，都是几十亿啊，那可能现在是几百亿，在那里搜寻某一个字，再找一些数据，再找一些那个可以让我知道的事情啊，那个 data 啊，那个所谓的知识，那一个知识，对不对？哦，当我们明白那一个知识的时候啊，这个人很聪明啊，是不是？哦，他明白。哦，他理解哦，这一个知识哦是怎么样？但是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说，我不但是知道那一个知识，我不但是明白那个知识是怎么回事，而是将那一个知识、那一个真理活出来，让神所喜悦。这个就是叫智慧。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在15到18节这里讲到我们怎么样行在智慧当中，好不好？我们先来念一下这个圣经，才 四节，好不好？四节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来，以弗所书第五章15节到18节，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当我们愿意起来，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一起同心合一行走，一起在圣洁当中，在主的爱当中，在耶稣基督的光当中行走的时候，神啊，我们向你求那智慧，那神的智慧充满在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当中。主啊，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学习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智慧启示的灵就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对神的真理不只是知道，不只是明白，而且可以应用，而且可以活出，让神与自己得到喜悦。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啊，这一个在历史上面，或者你也看了电影啊，在历史上面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在1912年的时候，那有一条船啊， 叫 Titanic 嘛，哦，铁达尼号船啊，你知道铁达尼号船当从英国啊要驶向美国纽约，在大西洋上面忽然间怎么样，沉掉了，沉到海洋里面去了。铁达尼号这一船当时在1912年的时候，它是世界上最最大的一艘船啊，它可以容纳就是在至少3500，超过3500个乘客啊，3500很多人啊，3500是不是？好，它拥有16个船舱啊，哦，林伯伯知道，16个船舱啊，而且它的设计啊，16个船舱，如果有4个船舱进水，进了水啊，哦，坏掉，进水，海洋里水进来，4个船舱都水都沾满，这条船也不会沉掉的，可以继续的开。而且这个船的豪华到什么程度，那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甚至三等舱的豪华到今天比我们今天家里的还要豪华。所以你想想呢，它的头等舱当时的价格啊，温位啊，从英国到美国啊，温位啊，当然它这个也是它的处女航啊，第一次起航啊，就出了事。一张船票单程的，啊，一张船票头等舱当时啊的价钱要4000多美元，相当于今天你换算一下的话就要超过11万美元啊，一个单程啊，哇，是相当相当的豪华富贵高贵。而且这一艘船它的船长是谁呢？很有名的 Edward John Smith， 他有40年的航海的经历呀，英国过去所有的最大的船他都是船长。好，现在铁达尼号是最大的，他做了这个船的船长，超过40年的航海的经历啊。但是这个船从英国出发到了第4天的时候，居然这条船掉到海里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不知道。哦，你有没有去读过一些东西啊？铁达尼号为什么会沉掉呢？因为它碰到了一个冰山啊，那个冰山它就撞在那个冰山上面啊，那个船舱啊它就有一个裂缝啊，结果怎么样，水进来就淹满了5个船舱啊，那个船就开始沉下去了。然后呢，这个上面那一次航运有2200多位乘客啊，包括船上的工作人员啊，死亡人数超过1500个，所以差不多存活就700，可能700多个吧，算他。怎么会这样呢？这么大的船，这样有经验的一个船长，已经是好像预备的很好的，四个船舱进水都不会沉没的，但是铁达尼号居然沉到海里，是不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前方有冰山啊？因为那个季节啊，正好是3、4月份啊，4月初这样，差不多就这样季节，那个大西洋上面那个冰山是很平常的啦，很平常。当他在航行的时候，他有瞭望的人啊，爬在那个上面 高的那个船杆上面瞭望啊，一次就是两组啊，瞭望有没有冰山啊，然后有其他的船啊，如果有其他，这个是航运界的规律啊，如果有其他的船看到有冰山的话，他们就会发一些信号过来，前面有冰山啊，大家要小心啊。但是这一船居然碰到了冰山，难道他不可以避免那冰山吗？难道他已经听到了一个通知说前面有冰山，而且那一个通知各个船，而且那个瞭望者看到了至少有14次的这样一个警戒的信号，但是那一个船居然没有慢下来啊，以最快的速度啊，当时最快的速度差不多就是每小时30英里啊，哦，对船来说是蛮快的，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完全实行了，以至于那个冰山已经在面前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办法掉头，没有办法转向，没有办法刹车，就撞在那一个冰山。那个冰山好像看上去也不是很大，我这么大的体积的一个船，冰山是撞一下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他居然裂开，而且当船上的救生艇啊，哦，救生艇本来就是出事的时候，那些乘客可以在里面嘛？哦，救生艇给乘客要上里面放下去的时候，居然救生艇很多，但是救生艇上面都没有坐满人了，很多人还在船上，甚至有些人就跳到那冰冷的大西洋里面了，就是有游泳也是要冰死掉啊。当救援的船再来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那一个船已经沉掉了。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这一个铁达尼号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明明这个事情可以避免，明明这些人的生命不应该死掉，明明有一个有经验的船长，明明有一些瞭望者在看有没有冰山，明明有听到了那一个警戒的信号，前面有冰山，但是他还是照着他的方法，照着他的速度，照着他要所谓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时速往前冲的时候，他就出了事。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冰山啊？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个冰山？当你遇到那个冰山的时候，是不是好像远远就看到那个冰山，也有信号过来有危险了，但是那一个铁达尼船号的那个船长说没有关系了，我们继续往前走了，跟冰山来拼一下吧。那个冰山看上去很小，看上去很小，但是下面不小，而且铁达尼号那一天啊，天气非常的好啊！哦，虽然已经是晚上，但是月亮也高高的在上面，海面非常的平静啊，你一看的话，就像镜子可以照到自己的脸，就好像你看到那个冰山下面一样，非常的平静啊。你有什么？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像处在一个非常平稳平静的时候，忽然间前面有了一个冰山出现，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就像那铁达尼号船长他的决定一样，他的决定是有一个智慧的决定，他的决定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方法，他的决定还是说我不管任何的状况怎么样，我已经想好了，这样我就是这样要做的。弟兄姊妹，或许你真碰到一个冰山了，或者是我们身体上面的疾病，或者是财务上面出了问题，或者是忽然间工作没有了。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有一次他被 lay off 掉了，结果他 lay off 的那一天，他跟老板怎么说？你怎么可以把我 lay off 掉呢？我 lay off 掉以后你要怎么办？老板怎么说？没有你我们照样营业啊。 结果他回家以后怎么样，就得了忧郁症啊，就起床不起了。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行走的时候，常常会碰到冰山。当我们遇见冰山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啊？我们怎么样来寻求神给我们的智慧，以至于我们面对那冰山的时候，我们是不惧怕的。我们面对那冰山的时候，我们靠着神可以渡过去的。我记得，我记得啊、哦，在应该是2009年的时候，哇，我们每年都去参加那个北加州，江修行牧师的那个特会嘛，冬令会，哇，啊，非常的喜乐啊，非常喜乐，回来领受啊很多的恩膏跟祝福啊，好，回来非常的喜乐，哦，就像这个大西洋的海面一样，非常的平静啊，非常的喜乐。但是就回来过了圣诞节，1月1号，我在 LA Fitness 我去游泳了，忽然间广播响了， Mr. Tao Zhou， You have a call， Please come to the front desk。 哦，哈，有人找你啊，哦，我在游泳，谁要找我啊，哇，赶快穿了衣服，哇，去啊，耶，我女儿在那一头啊，她说爸爸，妈妈不行了，赶快回来。嚯，这个是好像是一个打雷啊，一个冰山的出现啊。结果妈妈就是 Amy 啊，好，就送医院了，在医院里一住就是30天了，面对那死神的，就像那冰山一样，在那里跟死神征战啊，30天。过了30天，回到家以后，你知道他好几个月，一天才吃一个水饺，我变成包水饺的能手啊！一天才吃一个水饺，过了这样几个月，面对那一个冰山的时候，你要怎么样？面对那一个困难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有没有预备好了？你有没有预备好说，今天可能有一座冰山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出现在我的家庭当中，出现在我的身体的状况当中，但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说什么？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说，我们要谨慎行事啊。那谨慎行事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当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当我们在行走这一条天路的时候，当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当我们在过日常生活的当中，或者是在你的工作的场所，或者在你的人际的关系的当中，他说你要谨慎行事。那谨慎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观望，你要知道那一个你周围的情况，或者是周围的情况，你更要知道你自己的情况，自己的情况。你有没有知道你自己的情况？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那里领饼杯或者敬拜，但是我们常常跟神说，神，求你来光照我们，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活在神的里面。这里就是讲到，当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当我们要谨慎行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有没有一个计划？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是成为神的心腹，但是从这一点到那一点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行走？这一个行走，我们有没有一个计划？在箴言书21:5里面讲到什么？殷勤筹划的足智富裕啊。他说你就是要计划，那个计划就是说，你有在很认真的思想，你有在很认真的思想你的人生，你有在很认真的思想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你有很认真的来思想你今天的生命的状况是什么样，而不是那一个行事节奏，就是说 everything last minute，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等到最后一刻的，那绝对的是失败。就像那铁达Titanic 那个船长的决定一样，到了最后一刻，他说什么？ 他说减速转弯，但是那么大的船已经没办法减速，没办法急转弯，冰山就碰上去，他就离开，他就沉掉，他就沉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将我的人生，我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上，是吧？你来光照我，你来向我说话，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向神祈求神的恩典。因为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有他的主权，这个就是一个蛮有谦卑的心的一个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恩典。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当中，在美国，在纪念 Billy Graham 他在地上的生活结束了，他搬家搬到了天上，这是他自己的话，地上的生活结束搬到了天上的时候，当众人在那里纪念他的时候，所讲到的 Billy Graham 的一个最最他的品行，就是他有一个谦卑的心，他有一个谦卑的心，你知道吗？他常常跟人家说，我是一个在农场啊，那些放牛啊，挤牛奶的农场的一个小孩子出生长大的，神怎么会这样就是 来用我呢？他说我去了天家以后啊，他说我第一件事啊，就是要问耶稣啊，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但是我想我们知道答案，因为他有一个谦卑的心，他没有将自己高举。很多人要为他写书啊，人家去写书的人去拜访他说 Dr. Billy Graham， 我要写一本书为你出版，你因为他说为什么，然后那个人说，因为你做了很多的大事啊，你看看啊，几亿人因为你信了耶稣啊，看看你，你看你的布道在全世界到处都有啊，你触摸了多少的人啊，何等的伟大，是一个伟人啊。但是他怎么说？他说我只是一个器皿，这只是耶稣基督借着我做成神的事情。他就这样的谦卑，他谦卑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呢？你想想，他一个人站在这样一个步道啊，几万人参加，你看哇，这个是多爽啊，好像人家讲起来。有一次啊，他在坐电梯的时候啊，电梯的时候啊，可能是我或者谁也在同样的电梯里面，电梯里面，然后就看到比尔冠那个人，因为过去都远远的看到嘛，对不对？电视里面看到，看到最后那个人忍不住了，他说 Are you Billy Graham？ 他说是，我是 Billy Graham。 然后那一个人怎么说？怎么可能呢？你怎么这样不显眼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当一个谦卑的人的时候，不在于他的外貌，而在于他的心。当神 当保罗在跟我们说我们要谨慎行事，因为这个世界非常的是邪恶的，那就是表示我们将我们自己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而不是非常的骄傲，我不需要神的帮助，我可以做成我自己的事情。所以在雅各四章六节怎么说？神赐更多的恩典，经常是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这个就是将我们自己的主权完全的交在神的身上。而且当我们谨慎行事的时候，这代表什么呢？我们不但寻求神的恩典，寻求神的怜悯，寻求神的帮助，将我的人生的计划让神来牵引的时候， 我们是殷勤的在那里耕耘啊，就像一个农夫一样。你知道农夫为什么这个庄稼可以长出来吗？农夫为什么庄稼可以长出来？当农夫今年结束他工作的时候，有收成的时候，你知道他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他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将收成里面最好的，不管是水果啊，不管是那个稻子果子啊，那一些最好的留下来，做成了那种子啊。他没有说哇这些太好了，那么多我全部把它吃掉，或者我全部把它卖掉就好了来赚钱。他把最好的做成种子留下来，预备明天明年还要耕种。当他明年去耕种的时候，他第一件要做什么事情啊？他去耕耘啊，他要去翻土啊，他要去把那些杂草给拔掉啊，他在那里辛勤的耕种，然后呢种子撒下去，他在那里要靠神的恩典，求神降下那恩雨，以致那种子成长发芽，而且有太阳，让这个稻子就长出来了。这个就是农民的故事啊，这个就是农民公司，这个也就是你跟我的故事啊。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天国去的时候，当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成为耶稣基督心腹的这一个呼召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行走有能力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农夫一样，就是要有殷勤的那一个耕耘。那殷勤的耕耘就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始来除草啊，来除草。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就像那块地一样。耶稣怎么说？耶稣在那里说，当神的道神的报讲出来之后，有几种人啊？有一种那个道就像种子一样掉在那路边啊，掉在路边怎么样？撒旦来了，就像那个飞鸟来了把它吃掉了。有一种是种子掉在哪里？种子掉在那个土非常的硬啊，非常的硬啊，没办法生根很深啊，那风一吹的话它就倒了，就没有了。就像如果我们没有那生命的那一个根基，在耶稣基督的根基里面深深扎根的时候，我跟你说啊，艾米那30天可能就活不过来。还有一种那个种子就掉在那个荆棘那个就是乱七八糟的杂草里面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当在这里听得很高兴啊，一回到家哇，电视一开，那各样的股票一看，各样的乱七八糟事情一看到的时候，神的话就从我们那里面给挤死掉了。只有那一个好土，那一个好土为神来预备，那一个好土就是让我们自己可以亲近我们自己，就像那葡萄园一样，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可以乐意居住的。所以当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当我们洁净我们自己，当我们耕耘，让我们的心软化，让我们自己里面得到清洁的时候，神的恩雨就降临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成长。这个弟兄姊妹，这个需要一个过程，这个需要操练。现在我们今年我们已经进到这样的操练当中。好，星期三晚上在西边的小组，我们有这一个内在生活的操练。内在生活的操练就是不只是在那里渴慕神，让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同住，而且是让我们这一个葡萄园得到洁净，除去我们所有的杂草，除去我们所有的软弱，那败坏，那耶稣基督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来享受我们，不只是我们享受他。星期三晚上，星期五晚上，在祷告会之前，在东边，在这里教会有这样内在生活的操练，这个是一个殷勤耕耘的阶段。 基督徒丰收教会已经进入到这一个殷勤耕耘的阶段，因为我们在这里预备那公义的鱼。那这什么是公义的鱼呢？就是说那公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整个教会与神的关系完全的对齐，这一个管道是完全的畅通，以至于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没有拦阻的就倾倒在我们中间，在这个教会里面。这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一起来殷勤的耕耘，好不好？哈利路亚，感谢我们的神啊！这需要花时间，这需要花毅力，这需要立下心志。就像那农夫一样，他如果第二年说我今年太累了，我不需要去耕种，那一个地绝对是荒凉，那一个地绝对是杂草，那一个地是不会有丰收的。所以丰收教会有丰收，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一起来殷勤的耕耘。这个就是当我们在谨守行事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寻求的时候，保罗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啊，你们要爱惜光阴啊，是什么意思啊？他原来的意思叫 redeem the time， 就是说那一个时间好像是不是属于你的一样，你要把它抓住。就好像中国人常常讲的怎么样，时间如水啊，时间如逝啊，如箭啊一样啊，非常的快就消失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到时间的宝贵，我们要认识到神给我们这一个时间，这个时间代表我们的人生，这时间代表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每一天的每分每秒，我们是怎么样度过的。这个时间我是怎么样使用，你是怎么样使用，一定反映出我的品格如何，你的品格是如何的。我有没有抓住神给我的时间？我是把我的时间，就是我的生命，花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上面。我有没有负起这一个责任，神给我的时间？还是我将时间就抛在那一些琐事的、不重要的那一些消磨时间的生活光景当中？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花时间在哪里的话，就表示我们的心在哪里，是不是？当你愿意星期天来聚会，来到神的面前，就表示你的心在神的殿，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当我们星期晚上在这里祷告的时候，那表示我们的心就在神的殿，我们一起集体的向神来呼求，求神的复兴降临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在这地。这个跟我们的心在哪里有关，因为那时间代表我们的生命，时间也代表我们的金钱啊，是不是？好，是不是？好，一小时是多少钱了？好，所以神给我们时间，就像给了我们银行里的一个 account 的账户。多少人在银行里有账户的，有账号的？哦，都没有啊。有啊，有啊， checking account saving account 嘛，哦，401k 还有其他的。但是神很公平，给每个人都有一个账号啊，这个账户里面每天都有钱给你啊。你要不要？要。多少钱你知道吗？每天给你啊86400块钱a day 啊，每天都有啊。但是有一个条件啊，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多下来的钱全部清零，第二天又给你86400块，因为一天有86400秒啊。我们怎么样来使用神给我们的时间？弟兄姊妹，我将如何度过接下来 的24小时，怎么样来爱惜接下来的24小时。你可以想想，今天可以回去看电视啊，很轻松，还是我今天可以继续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要更深的来明白今天神到底跟我启示什么，更深的明白主啊，你到底你带领我，圣灵啊，求你来光照我，我这个里面到底还有什么的黑暗点，还有什么不讨你所喜悦的，主啊你来接近我，还是说啊太爽了，星期总算聚会结束，吃完饭我可以回家了，我可以做一些我所谓很喜欢的事情。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 你花一分钟来思想一下，我将如何度过接下来的24小时。你在思想的时候，我跟你讲个故事啊，讲个故事。有一天，你可以继续思想你的啊。有一天，在一个医院，那个护士带着一个军人，他是 Marine 啊，军人，就进到一个病房。那病房里面，一位年长的老人躺在那里，应该是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期。那护士就跟那个老先生说：“先生，你听见没有啊？把你的儿子找来了，你的儿子来了。”那个军人看到那老人，好，就坐下来，坐下来就握住他的手，就开始跟他讲话：“爸爸，爸爸，我来了，对不起啊，真的已经耽误时间很久，我现在才来。爸爸，我很爱你。”啊，整个晚上。整个病房里面只听到那一个军人，那个儿子在跟这个老父亲在讲这些爱的言语：“爸爸，爸爸，爸爸，你到底有没有信耶稣了？你如果真的是信耶稣的话，耶稣为你而死啊，你接受他，你就把我手再握紧一点，我知道你不会讲话了。”唱歌给他听。结果第二天，那个老先生就过世了。那老先生就过世了，那护士就来了，哇，非常非常遗憾，啊，对不起，啊，你爸爸啊过世啊，非常对不起。啊，结果那个军人呢？对不起，他不是我爸爸，我过去从来没见过他了，是第一次见过他。护士就惊讶了：“这个原来不是你的爸爸，那你在这里干什么？”“原来那通知发过去的时候就搞错人了，搞错人。但是那一个年轻人啊，那一个玛丽的年轻人，当他来到那一个病房的时候，神的爱充满了他。他不是说：‘父是你搞错名堂了吗？我这哪是我的父亲呢？你乱搞嘛，不要把我放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了。’但是他跟那父是说：‘我知道这一个老人家在这一刻的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爱。他最需要的就是听到那爱的言语，他最需要的就是有人在那里搀住，握住他的手，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刻。”弟兄姊妹，这个军人就这样度过了他的24小时。这是一个在爱里面，在神的智慧里面的24小时。因为他将从神那里知道的那个知识，他也明白要爱人，他从他的生命当中在那24小时完全的活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如何来度过 接下来的24小时，我知道我回家要干什么，我要继续来寻求神啊，继续与他有连接的关系啊，继续在他里面说，神啊，我愿意来耕种我里面的葡萄园啊，神啊，让我里面的心再继续的软化，让你可以的恩与的公义的恩与浇灌在我的心里面，以至于我的生命可以长出蒙你所喜悦的果子来。弟兄姊妹，这是时间的宝贝啊，这是时间的宝贝。当保罗在这里说 redeem the time， 你去看另外的版本，就是说你要抓住抓住那一个时机啊，就是说抓住那一个 opportunity， 就是那一个机会，那个时间是代表那机会，那一个机会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原来的意思就是当一艘船啊在海上这样开要驶向那港口的时候，忽然间就起了风云了，但是他还能不能驶回到那个港口呢？那掌舵的就要知道这个风怎么转，他要把船的那个帆升起，然后借助那个风，他就推入到那个港口，那一个抛锚，那这个就是机会。弟兄姊妹，那个就是爱惜时间，爱惜时间。虽然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碰到那个冰山，但是那个冰山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好像是一个危机，但是中文危机的意思就是说危机可以转变化成转机，那个转机就是那一个机会，那个机会就是我们趁着这一个机会的风，当圣灵的风已经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吹起的时候，对许多来说，我们在那里洗了，我们要驾着这圣灵的风一起来飞翔啊，是不是啊？你们洗了，但是可能对某些来说，哇，怎么我会在我这么忙这么多事情，怎么又来要这些做来教会呢？这个就是没有抓住机会啊，是不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以斯帖的故事啊。以斯帖，当以斯帖成为亚哈随鲁王王后的时候，他怎么会成为亚哈随鲁王的王后？因为神吹起了那机会的风。神为什么要兴起那机会的风，让以斯帖成为那波斯王亚哈随鲁王的王后呢？因为神在预备，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神在预备我们每一天的时间，每一个机会，因为神有一个目的，就是来塑造你跟我，就像塑造以斯帖一样，成全神的计划。那我们知道以斯帖的故事，当哈曼在那里有计谋要杀，有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干掉的时候，以斯帖他要勇敢的去面对国王，因为国王30天已经没有召见他，如果国王不召见你的话，你没有办法见到国王，你没有办法见到国王的话，你没有办法向国王来请求这一件事情，来揭开哈曼的阴谋，请求王将这一个阴谋给除去。以斯帖抓住了他是王后的机会，虽然是一个冰山没有办法跨过，王也没有在那里呼召他说你要来见我，但是以斯帖他在那里跟所有的犹太人一起同心合一，他们在干什么？3天的禁食祷告，神的手在那里工作。当他进去要见亚哈随鲁王的时候，亚哈随鲁王的金杖就伸出来表示你就可以来见我。以斯帖做王后的机会， 就是为了这一天。这个就是神啊，神做的事情。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神将我们放在这里，在预备我们每一个人，预备我们每一个人成为那以斯帖，那一个冰山，那一个危机迟早会出现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但是问题，我们有没有像以斯帖一样是这样，是预备好的？当冰山出现的时候，我可以来面对，我可以来跨过，不只是为了他自己，以斯帖为了整个犹太的民族。哈利路亚。所以当暴风雨起来的时候，就有两种情况。有一个就是像火鸡一样，你知道火鸡吗？当暴风雨一来的时候，火鸡它会飞吗？火鸡它不会飞啊，它有风一起来的时候，它就赶快逃走啊，逃到窝里面啊。所以怪不得火鸡就被抓来杀掉吃掉，对不对？但是老鹰就不一样，当有暴风雨起来的时候，它看那暴风雨就是那神，就是那时机，他就展开那伤翅啊，可以借助那风，就是展翅上腾。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唱说圣灵啊，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就是我们要借助那圣灵的风一起往上面冲，借助那圣灵的风，以至于当我们一起飞起来，愿意飞起来的时候，神的手一定会托住我们，因为神有他的恩典，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度过，跨过那冰山。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儿女的见证。神的儿女的见证就是当我们在面临困难的时候，甚至我们的身体在疾病当中，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这是神要我们就像那鹰一样，借助那机会的风，能够与神一起来翱翔，因为神要用他能力的手来托住我们，托住我们。我想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也有这样的见证。保罗在这里说，当我们愿意与神一起飞翔的时候，他说我们不再是一个糊涂人，不要做糊涂人，而且我们是明白主的旨意，就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浮躁。当我们愿意起来飞翔的时候，那一个老鹰的眼睛不再像那土鸡的眼睛看到自己，那老鹰的眼睛是看到前面，就是说我们不再看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去解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弃绝原来的我们。我们原来的我们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不管是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所认为的我是谁，常常就是以世界的标准，我是谁，我是某某公司的什么人，我是谁，我是 有这样学位的某一个人，这是以世界的这样一个标准来表白我是谁。这个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身份，以至于我们的眼光跟世人一样，什么最重要，金钱最重要，我得到舒服最重要，我的生活的秩序就是我的问题得到解决最最重要。所以我们生活的方式就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而不是按照神的时间表。所以当我们愿意像鹰起来一样翱翔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生活就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世界观不再是定睛在世上的东西，而是定睛在天上的神，我们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一个财富的时候，我们生活的秩序这个 priority 就改变了，就会将神的事情放在第一。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来跟你讲，在那个 Charles Schwab 那个公司，你知道吗？那个投资公司啊， Chasewell 是投资公司嘛，啊，有一次那个他们大老板呐、啊，就要找那个 consultant 找顾问呐、啊，来说，哎，怎么样来让我们这个公司啊，这个营业啊，可以搞得更好，好、啊、在啊时间上面的处理，在问题的处理啊，可以搞得更好。你给我们一个方法，只要你讲出，只要你这个方法可以行得通的话，不管你开价多少，我们都付你。所以那个顾问就去找了一张纸啊，然后拿了一支笔来给这个公司的老板，他说：“你现在坐下来，你想一下，你明天你要做哪些事情？你就找四件你最重要的事情写下来，最重要的一，然后二三四把它写下来，然后明天你来公司处理事情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一个次序，你就做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一直做到它完成以后，你再做第二件事情。”好，第二天那个大老板来了，做完以后，哇，跟那个顾问说：“啊，这个方法啊，我写下来，但是你看看呐、啊，电话那么多啊，哦，会议有那么多啊，哦，或者那里又出了问题，又有人来找我、啊、来抱怨呐、啊，因为我第一个事情我都做一半都没有办法 ，focus 啊，把它做完。”那个人说：“你今天回家睡觉前，你再列一下你明天要做哪一些事情，把它列下来，把它写出来，你第二天再去做，你集中在一二三，一做完做二。”好，那老板就这样乖乖的去做。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啊，那一个道理就是说，我的生命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要先把它解决掉。所以那个公司到今天还存在吧。弟兄姊妹，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一个生活的秩序也是一样。你今天什么是最重要的？对你来说，你回家把它列一下，一二三四啊，把它列一下。这最重要的是不是蒙神的喜悦？那就是说，这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是不是活在神的真理里面，让神可以得到在我生命当中彰显他自己。不只是让我自己得到祝福，让周遭的人，让我的家人也得到祝福。弟兄姊妹，这个就是 priority， 这一个 priority 就是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的生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的生活就是围绕在耶稣基督的周围，就是说在今天在这个地上，神在地上设立这一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一个身体就是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一起来寻求，一起来服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一起来祷告，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这个就是教会的 priority。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活的方式。所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是要拒绝原来我们一切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大卫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当大卫王在他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把他的儿子所罗门召来，找到他，可能他的床旁边，他跟所罗门怎么说？在列王记上第二章里面就讲到，最近我们也读到，大卫王跟所罗门说：“我要跟其他人一样，就但是你要地上的生命已经快结束了，但是你要做大丈夫，就是说你要来接班。” 你要来成为那一个可以为以色列的国度来持守的那一个大丈夫啊。那怎么做这个大丈夫啊？大卫王就跟所罗门说，你要寻求神的旨意，你要遵循神的道，你要活出神的诫命，以至于你就凡事亨通。当我们这一个家族整个世世代代都这样遵循上帝神的命令的时候，神要让大卫的王朝继续。这个是大卫经过了一生多少的坎坷，他有高处，他有低处，他也犯罪，但是他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他说寻求遵守活出神的命令，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这个就是要回应神的命令。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接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活出那标杆的人生，就是我们这一个人生是有目的的。这个人生是为耶稣而活，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护照，都有护照，不是每个人护照都站在这里 拿一个话筒，或者你的护照是在家里服侍你的儿女，服侍你的丈夫，或者你的护照是在公司里面做一个员工，或者你的护照在社区里面做一个义工。不管你的护照在哪里，你在教会里面那个护照做一个招待，或者负责饭食的，不管哪一个护照怎么样，神眼中都看为宝贝。但是我们怎么样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护照呢？我们一定要简化我们的生活。的现今的时代，每个人都说很忙，很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将我们自己复杂化，将我们自己被所有其他的杂事给捆绑住。简化我们的生活，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有目的的，让我们可以专注在神的呼召里面，明白神的呼召，让我们专注在我们生命的成长当中，让我们一生有这样一个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一个热情，来过一个竭力的人生，以至于我们是为永生来预备。你知道吗？ Billy Graham 他的呼召是什么？ Billy Graham 他说，他活主只有一个目的，他活主的目的就是要来帮助其他的人与耶稣基督建立那亲密的关系。所以他有这样一个呼召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目的的时候，他就是行走奔走在神给他预备的这一个道路上面，就像穆迪一样。你知道穆迪他是一个也是一个伟人啊，就比你刚刚那种伟人啊。有一次他到英国，他到英国的时候，英国有很多有名的布道家，但是他跑到英国，他的布道非常的有能力，非常的有能力。那个人家就来问他了，哦，其他的牧师就来问他，你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呢？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那穆迪就说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好，你看，这个后面就是一个花园嘛。你看到什么？如果我们出去街上，你看到什么？那另外一个牧师说，我看到花园里面有一个老人拿着一个拐杖在走路，我看到啊，有一个小孩子在奔，哦，我看到一对情侣在谈情论爱。但是穆迪他怎么说？他说，我看到那里有很多世上的灵魂，他们需要得到神的福音，他们需要灵魂得到拯救。所以他非常的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跟命定，所以说他看到的，他活出的，他生活的那个动力就活在神的呼召里面。所以世上的一切东西都要过去，但是神的旨意永远是长存的。这个就是目的，因为 他明白，当神给他这样一个呼召，就像比利光有这样一个呼召的时候，他知道神会帮助他，因为圣灵要充满每一个凡有血气想凡向圣灵呼求的，圣灵要帮助我们，因为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的恩赐，不管是怎么样的恩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最好的一个礼物。问题在于圣灵的恩赐在那里，我们有没有去抓住那个时间，抓住那个时机，抓住那一个神给我们的恩赐，把它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圣灵要教导带领引领我们，圣灵要给我们能力。星期晚上黄建一牧师就要讲到圣灵要赐给我们能力。史布森在英国，也是英国有一个 很有名的那个 那个牧师啊，被称为讲道王子，他名字叫史布森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 他从那个年轻的时候，他十九岁 就做牧师，在那里讲道。然后呢，他那个教会那个时候在伦敦啊，很小，比这个要小多啊，最多可能几两百个人啊，但是每一次的聚会都超过1200人了。我想1200人怎么挤在那个里面了、他说不是他自己，因为有圣灵。他说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他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就像没有风的船，没有树叶的那个液体的那个叶子，没有水的树枝一样啊，没有火的煤一样，我们是没用的。所以当我们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呼召的时候，我们呼求圣灵，呼求圣灵的工作，呼求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当耶稣跟门徒讲那个比喻也是一样，有人晚上在敲门、我有客人、给我一个饼、他们肚子饿。那一个人说我已经上床了，我的小孩子已经上床了，不能起来开门了。那个人又在敲门了，继续敲门的时候，结果那个邻舍怎么样，就开门了呀，把面包给敲门的人。耶稣说这个就是当我们愿意去寻求叩门，神要开门。耶稣说道这个就是指着神要给我们圣灵，当我们来呼求圣灵的时候，圣灵要降临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在这里呼求圣灵的时候，圣灵的能力要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行走在这一条天国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是精神的，我们是知道哀喜光阴的，我们是明白神的心意的。所以当母女当他出来快要出来他要传道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听到声音了，他就听到声音说，他说他在寻求神、他在这个世上、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愿意降服与神的，神要在他的身上做伟大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那里呼求圣灵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来充满我们，而且我们是降服于圣灵，就是说顺服神的命令，就是大卫王跟所罗门所讲的，你要遵循神的命令，完完全全遵循降服圣灵，遵循神的命令的时候，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做伟大的事情。所以母女他当时就说，他说在神的恩典当中，我要成为这样的人。他就成为这样的人，成为很多人的帮助，一个伟大的布道家，就像比利·光一样。我相信他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的呼求，呼求圣灵的工作。所以穆迪在他晚期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他说今天在美国，他说我知道在美国，就是说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如果当有人在圣灵里面有那一个圣灵的火，愿意降服在圣灵的带领下面的时候，在这些人手上的工作不会失败，而且他们 的生命，他们的灵命是每天的高涨，那个生命不断的成长，这个就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这个就是今天美国所需要的。好，我们今天就要快结束到这里，我请敬拜堂上来。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我们要行在智慧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这一生是在神的计划的手上，我们这一生是要按照神的计划来度过，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寻求神的恩典，祈求神的帮助，而且我们殷勤的耕耘，我们辛勤的耕作，我们认识到时间的宝贝，我们认识到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那么的短暂，我们知道圣灵的风已经吹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那圣灵的风，就像那老鹰一样可以上腾，可以飞翔，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面。当我们愿意与神一起同行的时候，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塑造我们，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拒绝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愿意降服，我们愿意活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我们愿意来回应神的命令，就是我们愿意来遵循神的旨意，我们愿意照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我们可以达到那有目的的一个标杆的人生。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行，但是圣灵要加给我们能力，因为圣灵赐给我们恩赐，因为圣灵带领我们，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需要圣灵，我们不断地在这里呼求说，圣灵的能力来浇灌我们，圣灵求你来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跟神说，我们愿意降服在圣灵的带领下面，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就是智慧，这个就是我们愿意活出神的命定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智慧，这个就是你所看到的 PPP RRR AAA YYY， 这个就是 PRAY， 这个就是祷告。在雅各书一章五节的时候，雅各说，我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吧？没有问题，我们的神要供应我们，我们只要向神来求，向神来呼求，向神来祷告，神要叫他天上的智慧赐给我们。因为当我们在这里祷告，在这里呼求的时候，圣灵在我们中间要做极大的事情，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因为圣灵知道神奥秘的事情，因为圣灵知道神在基督的丰盛教会里面要做那伟大的工作，圣灵知道神工作里面的每一个细节。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求智慧，这个就是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遵守他命令的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愿意来向神来呼求来祷告，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比利冠一样有一个谦卑的心，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足，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微小，认识到我们是不行的，但是我们知道神可以做，圣灵可以做，我们在这里呼求圣灵的能力，圣灵要赐给我们行走天路的智慧，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一首回应诗歌的时候，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 遇到了什么的难处，我不知道你碰到了什么样的冰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愿意有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灵，来到神的面前说，神你来启示我们，神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让我可以跨过这一个冰山，因为圣灵要给我们这一个能力，因为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跨过那一个冰山，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寻求，让我们有寻求神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智，就是向他来祷告呼求智慧。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当音乐继续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来祷告，向他来呼求。神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那一座冰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那一座冰山，在我们在行走天国的道路上面也出现了冰山，但是主，我们向你求说，我们自己不行，靠着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所谓的聪明，我们不行，但是神，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说，神啊，你给我们天上的智慧，让我们明白神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出神你给我们的一个智慧的时候，圣灵要做那极大的工作，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暴风雨当中，让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可以借着那忌讳的风，可以如鹰展翅上腾。弟兄姊妹，或者在你的生活当中真有难处，或者在你的财务上面真有困难，或者在你的人际的关系上面出现了破裂，或者在你的工作里面你遇见了不顺利，或者在你教会的服事上面你没有了能力，或者在时间的安排上面你不知道如何调整那次序，如何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一个命定，神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旨意 把他排到那次序的第一位的时候，我跟神在这里祷告说，神啊，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有那一个愿意寻求你的这样一个心智，让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圣灵的能力，在这里向你呼求的时候，圣灵你就要来帮助我们，你就要来调整我们。主啊，我们要看到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基督的丰收教会里面做那极大的翻转的工作。主啊，我们在这里斥责所有一切的病散，所有一切的难阻，所有一切企图阻挡我们与神那亲密关系的仇敌的任何的破坏。神，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说，主，你是有能力的神，主圣灵啊，求你来更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只有一个眼光，就是要单单的来注视在你的身上。虽然我们身上有疾病，但是神已经兴起这一个机会，让我们在这个机会当中可以抓住神你的应许，让我们已经经历到神你自己的好处，让我们不会祷告的今天已经会祷告，让我们原来不读圣经的，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花上时间来读神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成为那极尽的蒙你所喜悦的那一个葡萄园，让耶稣基督可以居住在我们里面。主，我们谢谢赞美你。主，我们在这里求那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那长阔高深的爱，那圣灵的宝惠师的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